忽然间片刻，达尔泰，达尔泰，达尔泰，达尔泰，经常的，长长的，达鲁海，达鲁海，达鲁海，达鲁海，医治、治疗、管理，达三别，达三别，达三别，达三别，达三别，掸除、掸掉。打西天别，打西天别，打西天别，打西天别，打西天别。去衣服，打呀南别，打呀南别，打呀南别，打呀南别，打呀南别。与位格，格助词的，的，的。翻腾出来，抖搂出来。的坑别，的坑别，的坑别，的坑别，的坑别，的坑别，的坑别。本子、卷子，的特林，的特林，的特林，的特林，的特林，的特林。躺下、卧下，的都别，的都别，的都别，的都别。的都免衣服的喝马的喝马的喝马的喝马姨母姨妈的喝抹的喝抹的喝抹的喝抹的喝抹四十的戏的戏的戏的戏烧焚烧得金灭得金灭得金灭得金灭得金灭扶起升起腾起得登灭得登灭得登灭得登灭得登灭得登灭得登灭流行的谚语得得你得得你得得你得得你给孙得得你给孙上头上面在什么什么之上得乐得乐得乐得乐得乐得乐狠非常着实登背登背登背登背登背登背登背